牵手，我们怀着生命来到，就像太空徐徐翱翔银河。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七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自从年初，海淀区印发了《海淀区两区建设工作方案》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海淀组团实施方案》。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围绕两区建设蓝图，海淀走出的每一步都扎实而坚定。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在原有的优良产业体系基础上，海淀区如何打出创新政策、空间、人才和资金的组合拳，形成现代高精尖的产业体系？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呢，是党中央赋予北京的重大责任。一年多来，北京将两区建设作为北京融入新发展格局五子当中的关键一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那我们的节目也一直紧跟着两区建设的进展，对于两区建设的理念和政策创新进行过多次的解读。那么具体到相关的制度如何创新和落地，实际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以及未来还会有怎样的突破呢？我们今天啊就请到了海淀区商务局四级调研员、海淀区两区办制度创新组的龚建文组长来到节目当中，他将给我们带来相关的介绍。那同时我们还请到了我们节目的新闻评论员、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进行点评和解读。好的，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海淀区商务局四级调研员、海淀区两区办制度创新组的龚建文组长。龚组长，欢迎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欢迎。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新闻评论员、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赖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特别的这个小组的名字哈，叫做海淀区两区办制度创新组。那为了做好这个两区建设哈，海淀区是特地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组。那所以想请教一下赖院长，您认为在北京的两区建设当中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制度创新？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两区建设的话重点是这个改革开放的进一步的这个推进。那么在这个推进当中呢，制度与国际接轨，并且有很多的超前和创新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北京的话我们都是科技创新的这个中心，那么海淀在这里面呢也集聚了最多的科技创新的企业，应该说有非常好的活力，也出现了大量的独角兽企业，发展也很好很快。但是呢进一步发展，那么它又面临了很多制度需要突破的瓶颈。比如说是不是能跟国际更好的接轨，引进国际更好的优质的企业、优质的品牌，重要的一些个知识产权的创新，以及鼓励知识产权创新的更好的机制。那么在境内的话，那我们境内的人才、境内的资源如何更好的跟国际交流，更好的跟国际互动，能够借助这个全球一体化的这个趋势中呢，整合国际的资源去促进发展，这些方面呢肯定呢都要对现有的制度呢可能呢要有一定的突破。实际上国务院也给北京呢相应的这样两区建设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授权，那么但是呢具体上到底 应该在哪些制度领域里有明确的突破，哪些个呢是制约我们发展的一些瓶颈问题等等呢，需要梳理。而这种梳理之后呢，又要进一步的呢，制定呢相匹配的一些创新的政策，这就需要呢梳理有研究，形成一些结论，提出一些可行的政策突破的制度的一些改进的方案。那么这里专门应该有相应的机构对此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制度创新哈，并且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地。那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落地的制度创新来引领两区建设，就能够紧紧的抓住牛鼻子。那说到两区建设呢，我们能够最直观看到的应该就是比如说招商引资啊，一些重大项目的落地。说到这里就想请教一下赖院长，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的落地对于评价两区建设的成果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评价标准呢？ 虽然呢，我们两区建设呢不仅仅是依托于重大的一些项目，很多的小微项目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考核的指标上，我们评价上呢，那需要一些关键的评价的这个关注点。那么一些重大项目能落地，那证明了在制度创新上确实有所突破，一些国际的企业可能会更看好我们两区建设的发展的优质的营商环境，更愿意到这里来，有指标意义。而另一方面呢，一些优质的项目落地呢，实际上也起到一个示范和带动作用。示范作用，那么可能更多的一些企业看到，既然一些重要的一些项目企业，重要一些品牌愿意在这里落地，那么我们跟进呢也就是更大胆了，所以呢会引进更多的这个国际化的资本，各种各样的企业的进入。第二呢，重要的项目呢，它带来的不是单独一个项目，它很可能是关联的一个产业链体系的构建。那这个构建呢，一方面呢可能带动与这个产业链相关的大量的国际的这个企业，相匹配的这些企业呢共同来进入，形成这个产业集群的进入。而另一方面呢，也会拉动呢本地的一些企业呢与之呢匹配，这样在本地呢也形成相应的与之匹配的产业集群，那么也带动本地原有的科技创新的资源更好的集聚，资本更好的往这里这个投入，那么形成呢相应产业集群集聚的效应，带动发展。 一旦形成集群效应带来的这个效果呢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也请教一下龚组长，两区建设一年多以来，海淀区在这个重大项目落地和招商引资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那么在这个招商引资方面，海淀区又是怎么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的？ 截至上个月为止呢，海淀区在库的项目共计已经引进了261家，其中外资呢是112家，占比是42.9%。然后我们先后举办了8批集中的签约，引进了99个项目。对接苹果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世界500强企业等等，有8家已经落地或者已经签约。此外呢，我们还形成了11项顺应国家改革创新的趋势，符合北京两区战略目标的创新实践案例。其中呢，京津冀联动的全球化协同创新服务模式案例已经入选了北京市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的首批最佳实践案例，向全国进行复制推广。同时依托我们3个主要的平台，就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关村论坛和金融街论坛，我们已经取得了一批对外开放国际化的成果。在2021年的服贸会上面，日本、德国、波兰、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驻华的商务参展和商务代表，包括波士顿咨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相关的机构负责人，出席了海淀之夜推荐交流会和数字贸易发展论坛，有28个项目达成了合作意向，意向签约金额呢超过了15亿美元。麦德龙 Plus 旗舰店确定落户海淀区，沃尔玛商务店与实创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那么在中关村论坛上呢，我们还发布了最新的科技政策以及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持续打造全球买全球卖的技术交易盛会。 很多这个重大项目都在落地，那么两区建设呢也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我们知道北京正在加快推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海淀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一直是非常突出的。刚才我们也听到有很多这个科技创新的项目呢是纷纷落地海淀区，海淀呢也在科技体制的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海淀区在两区建设科技体制改革先行示范区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目前落地了哪些政策？下一步有哪些新的工作计划呢？龚组长， 那么科学技术呢是第一生产力，建设科技体制改革新兵示范区呢，海淀区是责无旁贷。我们主要是做了这么一些工作，第一呢是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在两区建设的首年汇算中，海淀区共24户企业享受了一个税收优惠新政，合计减免了税额呢达到4.28亿元，新政的享受户数优惠金额均居全市首位。第二呢，我们是积极对接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农科院等等驻区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单位，推进了植物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工作。其中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呢，已经推动首个科技成果赋权项目增强现实用衍射波导器件成功落地，赋予科研人员对此项成果70%的所有权，近日已经完成了知识产权权属变更，并且正在同步推动成果转化落地。中国农科院的牧医所呢，已经完成了14项科技成果赋权协议签署，其中4项发明专利成果赋权近期将完成权属变更。下一步呢，我们将推动中关村综合保税区申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工作专班组建、多轮密集调研，形成了可研初稿等工作。初步设想中关村综保区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特征，重点发展大信息、大健康和科技服务三大产业。目前呢，我们正在进一步论证可研报告，并且征集企业的一个入区的需求。 嗯，提到这个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示范，刚才龚组长就特别提到了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落地。赖院长，您怎么看？就是这个税收的优惠政策对于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呢，现在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就是两点，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文化的这个创意。在这里呢，它最核心的就是一个知识产权转化为相应的这个收益。而在这里面的话呢，如果对知识产权有更好的保护，那么企业呢，在这里创新创意的积极性就会更强，对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者他的付出的劳动给予更好的这个回报，也激发呢这个创新创意人员的他的这个积极性，激发他的这个活力和潜力，而且呢也能引进呢大量的，实际上这里虽然刚才讲到的很多政策啊是对现有的国内的科技人员的激励，但是呢放到这个体制上的相应的这个促进作用呢，它的示范效应实际上对于我们引进更多的国际人才、国际企业入驻在这里享受相应的税收的各种减免优惠以及的各种的激励机制，那么他们呢进驻到中国来发展的意愿会更强烈，进驻到北京来发展的意愿更强烈，进驻到海淀发展的意愿呢也会更强烈。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集聚国际最优质的科技资源，促进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创新的全面的提升呢，肯定是重大帮助作用的。所以呢，看似呢好像是折让了一些个就是国家的税收，给人员更多的一点点激励，但是实际上呢，它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整体对科技创新的鼓励和促进作用。 嗯，其实它是能够打通科技创新的很多的堵点。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综合保税区，我们怎么看综合保税区能够起到的作用呢？ 既然是推进这个自由贸易的体系的这个构建，既然是在推进我们的这个服务业的这种扩大开放，而且呢我们中关村本身又是这个科技园区，有这样的相应的这样的基础，那么与之相匹配的相应的一些保税区的建设呢，也使得呢它的这个就是与国际的包括进出口贸易的这种结合呢，可以呢就是更加的紧密，更加的直接互动匹配的性呢会更强一些。虽然国家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的这种保税区的这种建设，北京其他地方也有保税区的建设，但是海淀的这边保税的话呢，刚才呢这个龚组长也特意强调了，我们呢促进的是包括一些大数据、大健康等等相关的这样的建设。那在这里面呢也是突出了这个海淀本身的特点和特色，与海淀本身的产业结构相匹配，与海淀的优势资源相匹配，与海淀的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导向相匹配，这样呢形成一个保税 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这个贸易交流的这个进一步的自由化，改革开放的进一步的加深呢，形成一个完整的互动的体系。 好的，说完科技创新呢，我们再来说说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呢是商业领域的热词，那么依托海淀区数字优质企业集中的优势，海淀区呢也在进一步的升级数字消费空间，创新服务消费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可以说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经济的三年行动计划也在有序的实施。那么在建设数字经济试验区方面，海淀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龚组长。 从目前取得的成果来看，第一是我们的数字贸易港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数字贸易港的倡议已经获得了小米、字节、斯爱普、英飞凌等20余家中欧的数字领军企业的积极回应。目前呢，我们正在研究成立数字经济专家工作组，已经有83位中外专家报名加入，我们将深入研究国内监管与国际合作的规则细则。第二呢，我们发布了中关村科学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引领性的数字技术攻关、高端的特色数字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制度创新、治理变革等方面，不断提高了一个数字化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能级。第三是开展了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试点项目，初步推荐初速度同盾参加了一个数据跨境流动的试点工作。第四是在数字货币试验区建设，已经有超市发、翠微、七鲜等超过5000家商户支持受理数字人民币。目前呢，超市发的数字人民币消费收入达到全市的实体商超的第二名。 好的，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哈，我们的生活跟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可以说呢，数字经济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赖院长多次探讨过数字经济的话题。那么从北京不同的这个区来看，发展数字经济的侧重点不太一样。从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认为海淀区还有哪些潜力，还可以发挥哪些优势？赖院长。 应该说数字经济呢也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数字经济的发展呢，实际上它是分这么几个层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数字经济的相应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开发的企业，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基础。那么海淀大量的科技的企业呢，实际上都有这个进入数字经济里面做重点技术开发、技术研发的这个能力，并且也有大量的这个产业的贡献，这是海淀的独特的优势。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它的整个的经济基础设施体系、服务体系的构建，包括这个大数据、云计算。云计算大家说起来很容易，云计算这个服务器在哪儿呢？这个云在哪儿呢？这个大数据存储、云存储、存储在哪儿呢？等等，哎，这些数字的基础设施呢，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再有呢，就是这些基础设施转化为这个城市或者区域的服务体系的这样的设施，就包括我们数字的政务、我们数字化的城市的管理、城市的运营。所以像海淀也提出这个智慧海淀的，实际上它整个的这个城市体系呢都是数字化智慧化的构建。哎，这是第三个层面。那么还有第四个层面呢，就是普遍的数字化的应用。这个应用呢，像刚才讲到的，像超市发呀等等，这些传统的这些商超企业，这贴近我们生活的都已经在做数字化的转型了。这里刚才呢，龚组长讲到了他们用数字人民币的结算的比例。实际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关注到像我们海淀区的很多的这些企业里面，实际上它这个消费者里面不仅仅是数字人民币了，它整个的结算体系线上线下的融合，线上的下单、线下的取货，或者是线上下单送货到家，以及呢它的这个数字化的企业的内部的管理运营的基础的体系，比如连锁的企业里面，它整个通过数字化来管理，能够超前的分析预判消费者的需求，做一些前置仓的服务的技术，乃至呢能够预测式的发货、预测式的下订单等等，加强这个数字化的内部的管理。而对消费者呢，通过数字化的技术呢 给消费者进行画像，给定制化的、个人化的、独特的这个服务等等呢，像很多企业都在做这样的探索。我觉得下一步啊，海淀在这些方面呢，还应该进一步发挥优势。比如说，我们消费者可能，我们一般的市民关心的可能都是终端消费的领域。 对， 在这个领域里呢，一说可能到朝阳区里面，国际的时尚啊、大品牌啊、流行的一些顶级奢侈品啊，哎，很繁荣。消费者愿意去，那么在我们海淀的消费的话，能不能进一步的突出什么呢？突出我们智慧化的商业，我们数字化的这种商业，能够把我们企业的现在的这种科技的产品的展示，科技的这个展示的手段，科技的手段呢，实现一种体验化，消费者到这里来感受这个海淀的独特的这种产业特色和魅力的这样的卖场、这样的购物中心、这样的消费的场景的构建上，是不是可以更有特色？那么呢，是不是能让我们更多的企业在这里面，特别是数字化的企业，有面向消费者更直观的这个体验化的品牌的推展的这种中心的构建等等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更加的突出？包括呢，现在商业的都商文旅融合，那么有的区域可能文旅的融合更突出了一些个旅游啊、时尚 IP 啊，那我们在海淀呢，是不是可以更突出一些科技的含量？像现在大家说元宇宙，那我们这里能不能有这个元宇宙的这种的这个虚拟现实的这种体验的场景呢？能不能有更多的科技数字的艺术馆、科技数字的博物馆、科技数字的体验馆、科技数字的科学馆等等的与我们的商业更好的融合呢？那么城市面貌的全面数字化的提升，到海淀我们的基础设施是全面数字化的，我们的这生活的环境是全面数字化的，我们消费的场景是数字化的，而它后面呢也有大量的这个优质的数字化的企业呢在这里入驻，而我这一系列的升级呢又使得呢更多的数字化企业愿意在这里发展，因为在这里发展呢它会有很好的这个业务转化为收益的这样的接口，所以呢他们也更愿意在这里面呢去努力，愿意到海淀来集聚，这样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而且不仅仅是刚才我也前面也说了，因为我们这种扩大开放的不仅仅是国内企业国内资源的集聚，而是呢在国际上的更好的资源的集聚，甚至在国际上呢能不能呢有更好的甚至达到领先的发展的这种效果，国际上的一种示范性先进性的一种标杆的在数字化的一个新城区的一种全新的面貌的展现。 让我们对海淀区未来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更多的期待。今年的数字体验周的时候呢，我们就关注到就海淀的这个重点，就是像刚才赖院长您提到的，已经开始尝试着把就是这个数字化和这个体验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之前更多的可能是数字跟一些直接的消费产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消费更多的这种体验的话，我们数字化跟这个体验感的这个结合其实是海淀很大的一个优势。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七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自从年初海淀区印发了海淀区两区建设工作方案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海淀组团实施方案，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围绕两区建设蓝图，海淀走出的每一步都扎实而坚定。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在原有的优良产业体系基础上，海淀区如何打出创新政策、空间、人才和资金的组合拳，形成现代高精尖的产业体系？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海淀区商务局四级调研员、海淀区两区办制度创新组的龚景文组长，以及我们节目的新闻评论员、北京金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 那我们知道在推进两区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推进贸易、投资以及人才流动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任务。那么在海淀区的这个两区建设当中呢，关于创业投资便利方面这个工作进展哈，情况怎么样，有哪些创新的举措，龚所长？ 首先呢，我们是大力推进了一个离岸创新创业中心的建设，比如说潮汕北京创新旗舰实验室正式运营，然后依托合作已经实现在波士顿和新加坡搭建围绕生物医药产业的一个离岸创新中心。其次呢，是访问国际学术网站专项通道试点项目，中央网信办核准了纳通科技、普尼测试、玄机信息和集成电路产业园四家企业30名试点人员可以通过中央网信办开发的定向上网系统登录谷歌、脸书等网站。第三呢，我们是积极外债便利化试点政策落地，区内39家企业办理便利化外债超过50亿美元，每年节约利息等财务成本超过13亿人民币，1000多家企业办理了一次性外债登记近100亿美元，使用足笔资金，无需重复登记办理，资金的使用效率呢提升了20%以上。 刚才龚所长说到了一系列的数字哈，从这些数字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两区建设在加速的推进。那么刚才龚所长就提到了海淀区一些非常具体的做法，比如说建设离岸创新创业中心。那么这个离岸创新创业中心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赖院长。 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全球经济这种一体化呢，它的资源呢，这个全球来进行整合呢，效率是最高的。刚才我们一直说引进国际的资源、国际的人才，但是国际的资源、国际的人才呢，这个到中国来，到我们海淀来当然是最好，但是有些个情况下呢，在某些地方它可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优势、独特的资源，那么不可能让人全都专门跑到咱们海淀来。但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跟他们进行这种离岸的这种模式去做呢，实际上是把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功能，相需要集聚的资源呢，在全球化进行分布，能够在全球最有优势的那个可以合作的一些场景、合作的一些城市、合作的一些个像那种数字化的一些中心的一些基地呢，哎，进行对接，那么把全球的资源呢，哎，为我们来服务。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离岸的这种发展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有呢，就是咱们现在提到了啊，就是包括这个就是网络的这进一步的这个对接。那么除此之外啊，我觉得可能呢，将来啊还有很多地方呢，可能需要我们政策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我们既然有专门的创新的这个机制和机构嘛，其实要探索的还很多的，比如国际化人才，将来到我们这儿来，经常要来进行往返，然后国际资本的进出。是不是有更好的便利性的这个政策投资海淀，这钱说来就来了，那么相应的话他获得的利润呢也方便的能够汇出。而另一方面呢，哎，我们境内呢刚才说在国际化的一些发展一些合作项目呢，这个境外的投资呢是不是也可以更多的便利化，就是资金的这个便利。然后呢相应的人员来往的话，他人可能不是单个一个人，可能是家庭，那国际家庭的到这里来，他子女的这个上学的问题，相应的这种便利化的这个方便，临时的那种签证，及时就能够学习。然后他走的时候，哎，也并不一定说要待好几年要走，孩子这个学习也能不断。那等等这样的子女的这个就学的这些问题，是不是也有更便利化的、这个效率更高的解决的方案，让他们更加的便捷？所以让资金的流动的便捷，这个人员流动的便捷，这个科研成果出入境的这种便捷等等的话呢，哎，进一步的呢取得突破。这样呢应该说呢就与国际的这个经济进一步的融为一体，进一步的实现呢我们这个扩大开放的这个先行试点的这个我们的政策突破所带来的这个示范效应和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对于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里面带动提升的这样的先行区域的这种构建发挥的这样的作用。 来北京创业哈，不仅仅是工作更方便了，相关的生活配套也会更加的便利。 我们也关注到相关的配套政策也在加速的落地当中哈。那最后呢，也想请教一下赖院长，我们知道呢，北京是现在唯一的一个有两区政策叠加的城市，那么您对这个北京的两区建设，对海淀区的两区建设，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觉得北京的优势不仅仅是两区政策的叠加了，近年的话可以说是给北京了很多的支持，同时呢，北京呢应该说有北京的独特的优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北京有什么独特优势呢？第一，全国最多的科技机构，最多的高等院校在北京呢是集聚的，所以人才集聚是北京的优势。北京在两个领域里都非常有发展的前景，一个呢是文化创意文创，另一个就科技创新。所以北京科技创新的这个人才的优势呢，也使得大量科技创新的企业在北京发展。上次我们也专门调研统计过，这个全国独角兽企业当中就发展的非常好非常快的几个大城市都在发展，但绝大多数在哪儿呢？在北京。所以北京这个独角兽成长的是非常快的，而且很多科技创新企业在北京从这个小微企业孵化到成长成这个世界知名的这个大企业，在北京的总部企业呢也是发展非常快的。比方刚才咱们提到像小米，开始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创业企业，最早他们第一批手机可能才卖了2000台，但现在的话它手机销量在全球都是领先的，这个排名前几的这个就是份额，可以说发展的非常的巨大。而且小米的生态产品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个产业的体系，也集聚了一批与之相合作的科技企业，3-5年时间就从小型企业变成了这个北京的总部级别的这种企业，发展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再有呢，就是全国的大型企业当中呢，跟数字经济相关的，与这个互联网相关的企业，那么在北京的是总部是最多的，是最集聚的。那么对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互联网服务企业，恰恰是因为有刚才说大量的科技研发的企业这种集聚，所以跟我们生活相关的很多的企业总部呢，哎，就是数字化的企业总部也在北京。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从科技的基础的研发的这个机构，我们的大量的院校的这个人才集聚，学术论文的发表跟国际成果的接轨在北京，我们的这个生活中购物服务的互联网的企业等等的集聚呢在北京。那么我们北京的这些企业呢，在科技创新当中呢，由于相应的这样的资源的话呢，在很多数字化的改造传统企业的转型上呢，哎，也是发挥了很好的这个引领作用。比如说像现在我们都知道北京有一家企业叫物美这个超市，那么它这个呢现在推出了多点的这个品牌，实际上是物美跟多点在进行战略合作，那么使得传统的购物从线上线下融合，这由传统企业来发起的，实际上这也是在北京那个率先出现了这样的这种商业模式。所以这种创新上呢，北京呢有这样的独特的优势，而这些独特的优势当中呢，尤其科技创新呢在海淀最为集聚。因为北京呢我们都知道它这个除了刚才说两区之外一直就有的，那么就一个中关村科技园区，那这科技园区里的海淀园是科技园区的主体，这个海淀园里面是集聚了最多的人才，比如在五道口这边大量的科技总部在这里集聚，所以呢大家说五道口是这个宇宙的 宇宙中心 对。所以实际上你看这些个从第一代的互联网的这种企业到第二代的互联网网上销售购物平台服务的企业，到第三代这个就是这个数字化直播呀等等这种创新的这样的企业呢，你看它的发展成长以及壮大呢，实际上都在海淀，总部的根基呢也在我们这个海淀，所以这样的基础这样的人才呢，它奠定了我们在这个科技创新在数字化发展上的这个根基。有了这样的根基，那么呢叠加这个两区的这个相应的政策，我们把我们这些资源呢跟国际进一步的接轨，进一步的引进国际的人才，国际的这个知识产权，国际的资本，国际的新进的商业模式的运营，同时呢给我们更宽松的政策制度的创新，让我们的企业可以打破很多政策的瓶颈。比如说将来很多企业经营的申请各种各样的许可证，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可能一站式 打破传统的跨界跨业运营的一些种种的这个政策限制的瓶颈，让企业呢更加的能够大胆的创新商业模式，取得突破，在国际上呢不仅仅是跟随学习跟随模仿，而更多的话呢是对于国际上的这种我们创新的模式去推展，发挥我们的示范性的引领作用。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哎，我们的这个两区的政策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我们首先提供刚才说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引进，也同时我们也走出去，而我们的自由贸易呢政策的话，又让我们的话这里面的大量的科技产品科技的这个技术资源能够跟国际呢更加的融合融通，既借助国际的资本人才资源知识产权，也让我们的人才让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的资本呢哎走向世界，在世界的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中，世界的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中呢，哎发挥我们的这个优势的作用，争取呢能够在某些领域里发挥引领性的作用。 嗯，其实今天听到龚组长和赖院长的介绍哈，我们已经感受到两区建设这个土壤已经是非常的肥沃了，而我们也相信哈，随着制度的创新和落地，能够为这个土壤增加更多的营养素，能够扶持更多的企业和产业的壮大发展，最终能够传递到我们每一位市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龚组长和赖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你飞奔直下，穿越那千尺雪到万丈林海，誓死一掌声就是你的期待，你飞舞回旋，在濒死代勾勒起那一抹色彩，为的是追寻你的更高更强更快，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走过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台，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相约千年，为的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等待，为的是和你命运与共连同血脉，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 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走过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